放你的手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 最完美的遇见，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潘元良是八九十年代香港粤语乐坛著名的作词人，他的经典作品有谭咏麟的《爱情陷阱》，张学友的《遥远的他》，王杰的《谁明浪子心》，叶倩文的《情人知己》，王菲的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。潘元良既能填雅致的情歌，也能做批判性的文字。在早期，潘元良是很清新的，对意境火候的把握极有分寸。潘元良的爱情救赎观在他的情歌作品里很是明显，同时对于人生与爱情的多义诠释也是他所追寻的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就是爱经典，来听到王杰《谁明浪子心》。 自身寂寞路途，在哪里会有幸福？

做决定都是一场渺茫，忘记我还是忘记他，爱已经让人无法自拔，难道我还要继续装傻，继续挣扎？哦，我看不透你的想法，多么可怕的想法，怎么起来都是惩罚，怎么选择都是一场戏杀，忘记我还是忘记他，我想不透你的想法，多么伤心的想法，难道你赢了心肠，怎么决定都是一场渺茫，忘记我还是忘记他。 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人们说潘伟元是把文艺与社会相结合的填词人，想悲伤的金光也不过是萤火一点转瞬熄灭，只有真正的艺术作品才不会轻易被吞没。九六九都市夜歌人，就是爱经典，听到叶倩文祝福。 徘徊丛林迎着雨，掩饰风中的发端，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，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，悠悠流泉随路转，偶遇山中转数圈，一片远远静望落叶，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。啊，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，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，赠我衷心祝福一 至少能陪在他身边。他又抽起戒了的香烟，把那件衬衫穿了好几天，却说着眼里闪着泪。谁辜负了谁，我都听不见，只拼命忍住想哭的感觉。难道能给的只是安慰？我怎么会无言以对？深深抱他在胸前，他不知道他的脸上有泪。我们有同病相怜的狼狈，爱有时只能是心愿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停的给这个星球加温。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等你。

却无力再挽回，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，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，爱只剩下一团灰，曾经燃烧得很美，今生今世要过这一回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，爱要有你才完美，却无力再挽回，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，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，爱只剩下一团灰，曾经燃烧得很美，今生今世要过这一回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。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众所周知，零整比是汽车零部件与整车销售价格的比值，零整比越高，意味着汽车后期维修保养成本越高。2017年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、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联合发布的《汽车零整比系数研究报告》显示，在100个样本车型中，北京奔驰 GLK 级零整比系数最高为827.58%。即如果该车型更换所有配件，所花费用可以购买8辆同款新车。关注价格的同时，各类较豪华车的车主会更加关注汽车售后服务的质量。有这样一家企业在做豪华汽车的售后维修服务，得到了许多车主的好评。 各位九六九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兴质保品牌总监张晓峰。中兴质保这家企业是专注于豪华汽车售后维修的，它是独立于4S店之外的。2004年在河南郑州开了第一家店，我们北京店是2012年在北京东方基业国际汽车城开了我们在北京的第一家店。 如何让客户信赖，让消费者信任，是每一个车企都要关注的重点。中兴质保张晓峰在谈到如何做到这点时，一直在说品牌与诚信的关系。 我觉得诚信这一块，首先是一家企业来说，首先要创立自己的品牌，品牌是一个背书吧。咱们每个消费者都去在消费的时候，肯定选择大品牌，大品牌对质量把控啊，配件的应用啊，包括这个维修质量啊，各方面的实力体现，通过这些能给客户、通过消费者带来货真价实的东西。 汽车维修的服务质量日益成为各车企注重的焦点，提升打造品牌策略，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，是每一个车企需要重视的发展方向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

用心便是生活，无心却只能是活着。如果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成不变，不如好好反思一下，在过去的一年中，你是好好的生活了365天，还是只活了一天，却重复了365遍？人生在世不过几十年的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如果不在应该好好活着的时候好好活着，等到老了的时候就会悔恨终生。 或期盼炙热依然，无眠的夜，枕边却泛着微光，夜深不觉寒，难耐只因轻叹。长夜漫漫，曲不散，情愁辗转，千万般浪漫。在梦中几番纠缠，眼光黯然，压抑住心中情感，有泪不轻叹，无奈激动难堪，无助望无奈

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在云南看过这么多风景，唯独爱上了洱海。有人说，旅行和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绝美风景，经历过不曾体验的人生轨迹，为了寻找那远离喧嚣的宁静。与彩云之南的邂逅，因为洱海变得生动而又美好。洱海能悄然洗尽尘垢与铅华，只是静静的看一看，足以将思绪带向远方，在平淡中静静的沐浴阳光，竟能体验到一种朴实的华美。眼前一大片湖水泛着波光，渔舟村落点缀在这一片湖光山色中，一定要来洱海的海边环行一圈，感受洱海的风、洱海的云、洱海的蓝、洱海的一切。来到洱海，请不要吝啬一个清晨的时间，太阳没有苏醒的容貌在洱海的水面照耀，一眼万年。云淡风轻，悠然自得，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水和舒适的风，让人感受到无比的惬意。你可以走进一片田间，不知通向何处的小路，仿佛是我们在埋头前进中不经意遗落下的梦，平日里惆怅的思绪也就像路边的小花倾诉。和当地的邻居相互的打招呼，游客可以听摊主讲故事，喝上一杯手冲的咖啡，仿佛买菜只是顺带的事情。这里的商贩也并不是为了摆摊赚钱，更多的是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他们的生活哲学。洱海呢，不仅美景醉人，沿岸的各种文艺酒吧更是能让人对洱海产生深深的眷恋之情。一次邂逅，一次相遇，人生中应该迷醉于洱海一次，即便的分不清是醒是醉，但是那份心动的感觉却久久难以忘怀。如果有一天你疲惫不堪，厌倦了压力重重的生活，那不如来一趟洱海，它一直在这里等着你。经典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 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十来岁到城市，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。哎， 发现啊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 花自然会开。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，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，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。哎呦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心太坏。向着天空拜一拜呀，别想不开，老天自有安排。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。 你说的 笨小孩， 我哎，急什么了？再来呢？ 我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，怎么想也不明白。

年轻的时候梦想着环游世界，梦想着去登雪山出海航行，却总是在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有空的时候。这样等啊等，一直等到了年华逝去，垂垂老矣，这才发现如果再等下去的话，就再也没有实现梦想的时间了，不得不悔，却悔之晚矣。 Thank you.